瞬间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个月亮它笑弯了腰，抱一抱那个抱一抱，抱着我那妹妹啊上花轿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